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坐喺度做录音，多谢你啊，笋哥。 喂， 今日特登同我一齐食个午饭嘅，多谢你啊。今日我哋讲一集谈集中。 集中啊，我以为谈集种添。 屌你老味，集种唔够胆讲啊，大佬。唔系，我最中意屌集种噶啦。 点解？ 集种妹特别靓喎。 系咩？ 嗱， 你有冇屌过先？ 梗系屌过啦。 嗰啲咩？ 遗门耳族嗰啲咯。 我遺門彝族 嗰啲雜種啊，溝咗啲唔知乜撚嘢。以前遺門彝族一帶嗰啲人係雜種人嚟噶嘛，中歐、歐洲、土耳其，即係總之亞洲同歐洲人混撚曬種嗰啲，咪雜種咯。喺中東一帶。 不過其實講真，我哋都好少純種人嘅， 係咩？唔係純種黑人，我見得多。 唔係你譬如話你講緊即係純種人係指你。真係，譬如話潮州人同潮州人結婚， 啊、 又再生個潮州人同潮州人再結婚，嗰啲先至叫純種 啊 嘛。譬如話，就算係漢人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 啊。 如果咧你個即係純種嘅漢族人咧，嗰、那個腳趾尾咧，佢 有兩塊腳甲噶嘛。 係啊係啊， 我 哋有啊。如果你係純種嘅嚟喎， 我話俾你聽，純種啊未必係好嘢啊。喺西班牙有一個島嶼咧，因為佢哋即係同外界嗰個聯繫難啊！即係真係啲島仔，佢哋嗰種純種咧，就真係即係喺嗰個血脈裏邊，真係差唔多亂倫咁滯。咁啊，卒之咧個島咧，啲人揾好多錢嘅。點解咧？藥廠嚟做研究咯。 哦， 我嚟揾你啱啦！屌你老味，因為你個基因比較單純一啲啊，嚟揾你做藥研究咯。屌你老味，食撚到你古靈精怪，你唔好諗住屌你做研究，分分鐘好嘢啊！ 同埋咧，其實唔係純種咧，係有好多優點嘅。 啊， 因為譬如話，你譬如話你知唔同個民族咧，嗰、那個即係對應嘅問題係唔同噶嘛。 啊、 即係譬如愛斯基摩人佢對寒冷。嚇、 啊！ 同埋我哋南方人對熱、啊、大家咧嗰個感受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哋覺得好熱咩？好熱又 OK 啦、啊啊、即係咁，然後愛斯基摩人對凍咧，譬如佢嚟到香港得幾度嘅時候，哇！好撚熱啊！ 係啊 係啊！即係你有時見到有啲我有啲 friend 係加拿大人嚟嘅、 啊， 即係嚟到香港得嗰十度、十二三度咁樣咧，著件短袖衫褲又覺得哇好熱啊！唔係佢話呢啲係啱啱好，so comfortable。 三十度咪熱撚死！ 係啊，好撚怕㗎佢哋。咁、啊、所以咧。不同的基因呢其實呢是即人最好的地方就是會搏嘢。搏嘢的時候呢即你由兩個不同地方的人呢、 啊、 即譬如說如果你是爸有心臟病、 啊、 你媽媽呢是、 啊 肺功能有問題的、 啊、 你搏了嘢之後呢有兩個情況可能發生、 啊、 就是你兩樣都有、 啊、 或者呢你是第一樣沒有 了。那就對了筍哥、啊、我不嬲個天生都好多頭髮㗎，我係剪光嘅啫。咁我 係咩？你原本係長頭髮㗎嘛？ 好濃密嗰啲頭髮，即係啲毛髮好濃密。 我見到你細佬都知啦。 咁咧，我其實可以同啲姑娘講嘅，啲姑娘就即係廿零歲，嗱姑娘，你應該同我搏下嘢，因為咧我驚你秃頭啊。咁咧我啲基因咧就比較多呢、這個頭髮嘅因子。我同你屌完閪之後咧，應該咧你白虎都生翻啲毛出嚟噶啦。我試下咁同啲姑娘講，唔知有冇呃閪屌咧？ 都有好乜可能？ 屌你啦！ 所以你要發現咧，其實你發現咧，即係人類咧，即係以前嘅遺傳病咧、 啊， 其實係越嚟越少嘅。越嚟越少啊，個情況越嚟越少啊。但係咧，我哋通常而家新病咧，通常都係嚟自嗰啲唔知乜撚嘢 乜撚嘢菌 基因突變啊。 啊 即係咧乜撚嘢菌啦。 啊 但係如果譬如話咧，我哋個基因個特點咧，就係佢會將以前舊嘅問題咧，即係喺新嘅 generation 裏邊咧，佢會克服舊嘅問題。所以咧，人咧透過不停交配咧，係令到你個種咧越嚟越健康。 咁我哋咪一定要屌你咪周圍雜交？ 哦，咁都係噶，但係 我哋聽家陣， 我諗係要諗辦法。所以點解你見到佢哋嗰啲植物都係噶？咁你見到而家個基因科學其實就係將嗰啲唔係就算唔係講話真係做嗰啲叫做基因改造嘅食物啦，即係你知道有雜交水稻噶啦。 有 它是透過不同的水果雜交然後令到它有抗蟲性的嘛、 啊、 是的就是 這樣我有一次呢你這個抗蟲性呢我都可以接受我有一次看完有一個報道之後我以後不吃番茄、 啊、 以前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吃過番茄、啊、番茄不擺得的嘛、 嗯、哼 一買回來就要吃的嘛 是嗎 是啊 我不知道、 啊、你現在試試買過番茄、 啊、 雪整個月都不爛 我、哦、是嗎 是啊 哦，咁啊，擺到幾日嘅？ 唔止幾下，而家啲街市嗰啲番茄爆好撚耐噶。以前買番茄一陣佢就炒撚曬皮噶啦。 哦，係噶。 我細個買肯定係啦。 我都其實唔同山果咧，唔同呢啲植物咧，好唔同嘅。譬如話咧，啲菜心咁樣咧，我記得以前啲菜心就唔擺得嘅，擺完就黃噶啦。咁我有時買啲咧就得，有時又唔得嘅，因為好 accidentally， 有時煮撞有煮正咁樣。譬如話，我近排買咗個粉角，個粉角擺咗半個月，一樣食得。 咁啊，肯定唔好食啦。 咁然後買咗嗰啲叫做有條茄子，半日就唔掂啦。係啊，即係毛成條好似毛咗咁。 我點解唔食番茄咧？原來我睇咧，原來而家番茄所有番茄都係加咗喺北極魚嘅基因落去。 哦， 真係噶，唔係講笑啊！咁咪雪得咯，以前番茄唔雪得噶嘛。 嗯哼， 根本屌你，你食緊嗰條魚嚟嘅。仲有一樣嘢，你話啲菜變黃，原來咧蒜頭咧係好快壞同埋好快發芽嘅。啲人咧係照一啲嗰啲叫鎘啊，即係將一啲嗰啲嘅放射同位素照落去蒜頭度，咁個蒜頭就會防腐噶啦。 哦，呢樣嘢都聽過喎，即係咧好似話，因為種蒜咧係主要個 market 喺山東嘛。山東人咧，佢哋自己唔食自己種嘅蒜頭，係 啊， 係啊，就係因為裏邊有嚴重有重金屬啊嘛。係 啊，嚴重咗咪俾撚曬你哋食咯！屌你攞咩菜，我唔撚食呢啲嘢。 但係其實好得意喎，你諗下，如果嗰個食物有重金屬咧，基本上喺香港係入唔到境嘅喎。 我話俾你聽啊，香港抽驗咪驗農藥嘅啫嘛，香港有幾樣嘢冇驗，話俾你聽嘅。第一樣嘢水，香港嘅水源咧個氯氣係超曬標啊！我唔知你喺香港飲水，你去過？你成日周圍飛啊，屌搭飛機多過搭巴士啊！你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啊，去第二度飲嗰啲水冇香港一陣臭味 嘅。嗯，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歐洲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啲水其實係充滿咗礦物味嘅。係，同埋都幾難飲嘅。如果講水質啊，即係因為我未試過啲好噶啦，即係暫時如果搶礦泉水之外，我覺得香港嘅水係最好嘅。 有陣味啊！ 係，即係所有水都即係我去過唔同嘅地方啦嚇。 唔係嗱，我去好多地方都好，冇香港一陣化學物品嘅味。 哦。 嗰陣氯氣味勁撚到啊！哇！我屌啊！ 有啲人所以話煲完啲水咪擺咯。 係 啊。 係 啊。即係擺到我唔知點解可以透過空氣嘅稀釋，令到啲水會啲氯氣少咗，我唔 understand。 得啦，一定。 係嘛？不過冇辦法啦，你其實這個有篇文是這樣說的，其實為什麼我們那個生育率降低嘛，一路都有 research 是說男性的精液呢，裡面含的精子量呢不停地下降的，有很多人就說賴是那些什麼環境衛生啊成啊咳咳咳啊，但是呢你想想你其實呢你皮膚可以 absorb 到的有壞嘅嘢，同埋你真係擺落口嘅，即係你擺落口可能一嚿臭嘅蘿蔔咧，唔係即係一個有問題嘅蘿蔔咧，可能擺一個咧係嚴重過咧你喺外邊吸收十日嘅壞物質咁樣，因為你 intake 入去啊嘛，你一定係個量係最恐怖嘅。咁然後咧話其實呢、這個即係有人咁講啦嚇，即係政府咧其實係透過喺最源頭嘅食物啊。你知因為水同埋擺落口嘅食物咧 ，raw food 咧，你係冇得唔食嘅。係 啊 係啊。即係無論 vegetable 啊、meat 啊、water 啊呢啲地方咧，其實佢已經令到幫你減產咯。 啊，因為而家地球最過剩嘅係咩咧？人類咯。 嗯哼。咁所以個所以咧，其實你而家覺得嗰啲嘢全部係有問題咧？即係。其實有可能是根本就係配合一個政府的策略嚟嘅，即係當然啦，佢唔會咁同你講啦，話其實我最終嘅目的咧係想人類減產咁樣。但係以前咧，我唔知道，可能我阿爸阿媽嗰個年代冇咁先進啦，可能後生嘅時候你都好少聽人講話，喂，你而家生小朋友好難嘅，難中個六合彩啊咁樣。我而家大個咗，我聽啲朋友就會成日講呢啲嘢。 唔係啲女同佢講，係 咪需要 你 幫手？ 係 嘛？ 你叫佢揾我， 唔 係我教佢幾招，屌你老味包掂。係 嘛？ 嗱，我教完佢之後翻去同老公照做，咁啊點㗎啦？ 咁佢即係而家啲朋友咧，我有幾個朋友都係人工受孕嘅，即係佢個，即係佢最尾係要十俾十幾萬人工受孕先生。 使啊！屌你，我俾翻錢佢啊，靚嗰啲，屌你，我幫到手啊！屌。 喂，大佬，做得人工受孕有錢嘅，通常都醜樣嘅。 哇！咁啊唔好。 我驚你條嘢硬唔到啫。 咁撚多人驚。 好撚嚴重嘅。 好恐怖 㗎。好恐怖啊！我諗同你玩開都差唔多啦。 屌你啊！你個撚樣。 所以射邊個啫？而家 哇，我唔敢講，冇曲奇餅食喎。喂，即係我覺得好嚴重啦。即係你見到我唔知啊。即係但係你以前後生有冇聽啲人講話好難生嘅？ 好難生冇喎， 冇啊嘛。但係你而家會唔會有時聽到啲人咁講啊？ 生唔到咯，我 係生唔到，係好多人都生唔到噶嘛。咁其實好明顯係因為你個精液裏邊咧，嗰個消化酶唔夠啊嘛。你個精點解精液量唔夠會令到你生唔到仔咧？係因為每一個精子啊，佢都會分泌一啲 enzyme 出嚟噶嘛，會消化酶。消化酶係咩嚟啊？你總之就當消化咗啲嘢嘅一啲酵素啦。 醫胃病 嘅咧？哦，應該唔得啦。咁然後咧，你個卵子咧外圍咧有一陣膜噶嘛？你要透過分泌嗰啲消化酶將個膜咧融開咗，你先衝到入去啊嘛。 哦，咁樣 啊。咁你而家個量唔夠嘅時候，即係你就有嘅消化嘅 enzyme 唔夠，個 enzyme 唔夠，你個精子就入唔到，破唔到個卵子壁，咁你咪入唔到嘅咯。 明白。 咁所以我懷疑咧，呢個係一個 big project 嚟嘅，即係其實係 世界性嘅， 唔出奇啊！因為其實所以啲人話而家啲人話喂生得好生啊，生唔到生唔到啦。同埋咧好得意啊！嗱，即係可能我自己有少少有偏見啊呢、這個觀點，我同大家講咗先啦。我見到我而家啲朋友啊，甚至係我哥哥啦嚇、生啲小朋友咧，都係有少少問題嘅。譬如話咧 過度活躍咯。 會即係我講個麥先啦，係啦，即係有自閉症啦，係啦，過度活躍又係啦，即係會有有精神病啊，即係 有精神病，係有精神病嘅行為， 係啦，有精神病行為啦。咁然後咧喺個樣上邊咧，皮膚上邊啦，好容易有敏感，即係以前我哋嗰啲話，喂生到盡都係生啲奶腺咁樣嘅啫嘛，哇撲街唔會屌阿媽生濕疹生到大麻風咁樣啊嘛， 我咪係咁啦， 係你而家係啫，你 B B 嘅時候唔係啊嘛 ，B B 嘅時候佢 B B 應該係強壯啲噶嘛，我想就 你知唔知邊啲地方啊？近幾年啊有 research 係生最多呢啲啊，日本咯， 係嘛？ 日本啲人食魚食得多啊，海洋污染嚴重咪搞成咁咯。 嗯，佢同埋仲有一個問題，我見到好多 B B 仔咧。即係，因為我做你知啦，我影相啊，我成日會留意啲小朋友啲眼睛咧，好多都係一隻正，一隻望歪樣，好見過好幾個都係咁。 呢啲就係做神槍手咧啊！屌你， 哦，即係瞄準瞄得好啊！ 瞄準瞄得好啊！屌你，佢一隻眼唔用啊！ 唔係，所以咧，我留意到，呢個應該係攝影嘅奇才。 屌你個閪！ 喂，但係我覺得所以你話而家呢個世界咧。其實是所以啲人即係咧話呢個世界污染咗同埋差咗，呢、這個我懷疑係包裝嚟嘅。係啊，真正嘅問題就係，我覺得係政府動鳩你咯。 我哋講翻集談集中先，政府背後做一啲閪嘢咧，呢、這個係真嘅，即係瞞住人民。我舉一個例子再講啊，九一一咪係咯。 嗯。 九一一炸冧噶嘛，就大廈係閪撞冧嘅咩？ 哦，係咩？ 屌你！你撞冧你唔會咁樣樣又塌，唔慢慢冧落嚟噶嘛？佢九一一之前發生咗兩單嘢，第一九一一雙子星大廈裏邊有一隊嘅炸彈嗰啲探測部隊嘅，即係日日去睇下有冇菠蘿嗰啲，一個禮拜之前全部撤離曬。 都係咩？ 係啊。 嗯哼。 第二樣嘢，你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嘅，佢叫曬全部消防員去到座大廈先撳掣嘅，點解咧？ 為 什麼要殺滅口、我入撚到去救人的時候喂不撚是阿、九爺阿、筍爺我入面見到屌你第三樓那裡黐住六七支菠蘿在十樓那裡我想著什麼人出來呢不知道為什麼鋼筋呢這裡有幾支菠蘿消防員入撚到去個災場咦入了去了喂阿、九啊第十隊入去沒喂阿、筍啊喂得啦全部人 stand by on the way stand by 得啦入曬撳掣殺人滅口順便、即係佢連救人嘅人都懟冧埋咁你咪冇人證物證咯搞撚掂圓滿故事 不過其實即係呢個政府犯嘅罪咧，你係好難睇得到，即係始終大家彈。 即係等於今晚隻案嘛。 大家彈數唔同啊，真係。 人哋已經封曬你個後門啦，今晚隻案。 同埋人哋真係要去犯罪嘅時候咧，人哋真係諗清諗錯。你睇下許仕仁幾撚精。 啱啊。 屌你媽！佢而家夠錢邊度嚟嘅？阿爺俾。 啱啊！ 你坐， 唔系你叫佢落嚟做证人。 啊，你叫落嚟做证 人。我咧嗰日咧就收咗阿习总钱噶，你叫佢落嚟做证人，我认啦。你黐捻线。 系啊，即系你。 我话俾你听，呢单嘢似咩咧？当时我有一个监房嘅伙计朋友，咁咧佢有一日咧监当年啊鬼佬年代个鬼佬监头就嚟巡监仓，佢就唔做，咁啊做咩咧？坐栏杆食烟。佢坐喺個欄杆度係咁煲煙，個鬼佬監頭嚟到 fuck you 咁樣，佢真係咁講喎嚇。咁咧，佢走咗之後，佢上司就話：嗱，刀疤文，我而家就要撲你，因為你同鬼佬監頭講 fuck you。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坐喺嗰個欄杆食煙，佢乜都認，佢話我認，得咁就得。但係你話鬼佬監頭話我噶嘛，到嗰份 report 紙上到總部嗰度。我要求人证，我要求鬼佬金头做证，你好似烂事。边个做证啊？ 咩叫监头啊？即系个监狱嗰个 monitor。 监狱长啊。 哦、oh, ，OK 即。即系而家嘅惩教处处长啊。你叫惩教处处长做证，屌你老味唔系话我今届 IC 咗，我点叫打电话阿处长？你嗰日 po 個僆仔咧，個僆仔話我哋做，我屌你老母啦！即係等於你而家啫嘛，我而家要 po 啊報警，屌你老尾！嗰日咧，我喺條街度俾阿梁振英打，你好黐撚線。 所以你琴日咧， 冇證人，屌你老尾！ 你琴日睇到啲新聞報得好好笑嘅，佢話咧嗱，你嗰個係鬼佬法官嚟啊！你知道法庭大家都係講英文㗎啦。即是那個法官呢是突然間用廣東話，是廣東話喎、你哋唔好俾官商勾結呢個諗法影響到啊即是全球全部都是英文嚟嘅即係官商勾結是用廣東話講嘅、我心諗喔、你嗰、那個你諗下個對嗰個鬼佬嚟講其實佢係要特登去練過啊佢要喺法庭裏面講出嚟又唔可肉酸㗎嘛、即係其實佢呢件事呢佢嗱，即係如果你話個法官自己爆肚呢件事，基本上係唔可能嘅，因為佢要準備四個廣東話字咧，佢係需要 research， 即係佢係需要研究同埋要學噶嘛，所以佢呢啲嘢全部都係有人教佢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所謂即係其實政府犯案，即係政府做壞事咧，一定係比我哋普通人做咧 高彈數好多。 係你喂好啦，當你知道曬啦，水係有問題嘅，你唔好飲咯。 唔飲咁點啊？飲隔個渣先有。 係咯，飲流精水咯。 流精啲水又得，屌你！ 飲到流精咯，喂啲長啲人話長時間飲精流水又唔得噶嘛。 我話俾你聽啊，生 cancer 咪飲水啊！你幾時見過生 cancer 人冇飲過水啊？ 哦，即係點啊？我唔係好明喎，點解？ 呢個係一個廢話嚟嘅，屌你！ 咪講談集中啊！我哋而家正式開始今集嘅內 容。廢話嗱。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话说呢我近年呢男人三十而惑四十而不惑小弟刚刚踏入四十三年四十三的时候呢发觉自己真集中精神好一点人到中年 你有没有试过集中令到自己碌眼睛呢 这样不行 这样真的不 行这样真的不行我试过呢在这些屌怪兽的时候集中精神想屌他屌他屌他都是不行屌你都是弹中我告诉你有一次去金鑽即是在这个滑學即是 Umbrella Moment 是不是 Umbrella Movement 之前我想着去金鑽我喂拍拖揀个好功夫喂哥仔你懂吃啊那之后就出来了你知不知道找个什么人进来呢那一入到来我直接呆愣了咦为什么一个地球人穿着一套人肉構造的外星即是那些保護衣啊哇好屌啊老母啊直頭好像小老母樣 你照吃 當然不吃啊屌你哇哥仔得了不用服務好最重要個樣睇得下，咁啊等陣啦咁樣樣，咁啊等撚咗成四五個字咯，咁入嚟嗰件係我 OK 好啲，哇屌你老即係小老婆嚟嘅真係， 四方形嘅喎， 屌你梯形啊，哇我屌老母係嚇撚到我，即係好食怪獸食得多啊呢啲，根本唔係怪獸類，即係異形類大佬，咁我話俾大家聽，集中精神叫碌嘢硬就唔得。我發覺咧，細個嘅時候咧，翻學啊發緊夢，成日諗咩咧？嗱，中細個嘅時候咧，屌你老尾，遊魂唔知去撚咗邊啦。總之就到有啲識性嘅時候咧，就諗咩咧？ 隔離嗰條學生妹會唔會同我打幾輪咧？突然間上上下堂 ，Miss 會唔會走光同我吹簫咧？即係如果我呢啲構思當年咧投入咗 AV 界咧，我諗而家我一定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導演嚟㗎啦！即係諗諗翻學屌屎忽啊，屌你老味，屌閪嗰啲，一諗呢啲即係好難集中個人。 不過中學嘅時候，即係咧細個咧，即係呢啲嘢真係 given 嘅，即係我覺得係真係上帝俾嘅。你有咩計一個人咧對有啲嘢產生興趣，其實最我呢種 係 咁啊。 喂，但係我啲同學真係讀到喎，讀書。 喂，嗱，其實你覺得好表演嘅，有啲人譬如話有啲小朋友好後生嘅，中五、中六咁樣咧，你見辯論比賽講政治題。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我唔得嘅喎，你譬如話好黃之峰。 但係而家你得㗎。 而家得啦，而家興趣廣泛咗啊嘛。 啊。 你睇下黃之峰。 啊，係。 你諗下，喂，呢啲真係真係 佢受訓嘅。 唉，你受訓都好，受訓都你去受訓啦。 受訓屌閪啦，屌你！ 喂，即係你冇咁嘅才華，你受訓完都係咁嘅啫。你有冇受訓過？你夠受訓過啦。屌你而家中文又唔得，英文又唔得，數學又唔撚掂，係咁啊嘛。喂，屌點解佢得咧？係 咯， 咪就呢啲真係上帝俾咯。係 咩？ 嗱，你諗下喎，譬如話以前細個有啲人， 啊呢樣嘢我想講一樣嘢，你話上帝俾，嗱、 啊、 大家我打斷啊筍哥少少話柄先、 啊， 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哋會差個人。以前啊大提琴個男朋友係香港 Ruby Coach 個Ruby 個 coach 嚟嘅，佢、 嗯、 我佢好快分咗手，嗰陣時鬼嚟㗎佢男朋友，我話點解分手？條嘢仲細過粒花生。但好撚大米噶，成六尺、七尺高有啊，好撚有型。 可能玩第二啲咧。 玩咩啊？俾人屌啊！ 玩肌肉啦。 玩咩肌肉啊？肌肉腩咩？屌你碌嘢細過粒花生。 屌，咁有啲女咁冇波啦。 唔係，你碌嘢細過花生，你玩咩啊？大佬揸春袋 玩。玩條脷咯，成個頭攝入去咯。 咁係喎。 好難 講翻正常嘢。 唔係，即係我想講係嗱，你譬如話，即係有。即係你見到有時啲人都中意賴先生嘅，即係賴老師嘅，即係話喂，屌你都栽培唔到個後生仔有興趣咁 啊， 即係對嗰樣嘢產生興趣。咁但係你好神奇嘅喎，你就算嗰啲人唔產生興趣咧，有啲人都得嘅喎。 係咯， 嚇，即係譬如話好似我老婆咁樣，佢對嗰、那個佢唔係好中意讀書。 哇！你老婆仲唔中意讀書玩嘢啊？ 佢真係唔得嘅喎。 大家你唔好信佢講，佢老婆啲法文好撚過廣東話。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佢個。佢就係處理到呢件事咯，佢個能力處理到呢件事咯。喂，就算你對嗰樣嘢好有興趣，但係你能力唔到嘛。即係你譬如話，你好中意睇小，即係你好 中意睇小電影， 你好中意 中意。 喂，但係叫你拍一條出嚟咧， 拍好得噶。 你而家覺得得咯，但係你譬如話，你就會諗嗱，即係當你今日你今日俾你拍一條鹹片咁樣，我唔係話你要度一啲索位出嚟，你要超越人哋嘅拍法。 喂，咁啊好難。 係啦，即係咧，其實你連即係唔好講話咩啦，連成繼都有問題啦，即係成繼傳人嘅拍法，即係 POV、close up、幻形燈嚇，跟住然後絕對主觀咁樣， 通常都係咁噶啦。 咁但係咧唔係喎，你有時睇下原子溫嗰啲嚇， 屌你，嗰啲藝術片啊，你攞嗰套戲嚟當鹹戲播，唔俾人割爛曬燈， 都幾好睇噶都。 冇人會嘥時間坐喺呢啲。 不過咧，我覺得咁樣，即係你點解會對個即係你個集中力咧，肯定係嚟自你嘅興趣嘅。你對嗰樣嘢你感受唔到趣味咧，其實好難談咩集中。你對樣嗰樣冇興趣，你點樣去集中咧？即係正如你唔中意嗰條女，你點搏你都請唔到佢噶。 咁啊 係。好似我有個 friend 講個笑話，我好似上幾集講過 啊。 即係咧，佢溝個學生妹。 屌書台未講過，屌書台。 佢溝個學生妹，咁然後咧，我聽到大家覺得哇你好啦，咁啊大家嗰個好羨，即係啲羨慕嘅眼神都望住曬佢。佢話咧。 佢40歲㗎啦。 我 friend 四十啦，我估四十啦。咁然後咧，佢話有個靚妹16歲咁樣。 哇！ 咁咧，即係大家都即係聽到同你嘅反應一樣啦，哇一聲咁樣。咁後來咧，佢話，但係嗰、那個佢話，但係你大家讀過書啦，一班女同學裏邊其實得一個靚嘅啫嘛。 我哋班冇添。 即係大部分都係豬扒嚟啦。即係 OK， 有正常人同埋不正常人，而不正常人係佔大 部分。唔係佢咁嘅靚一個，正常人大部分。 跟住咧， 正常一個。 但係咧，有幾個咧，你睇落去女仔，但係又好似男人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有啲係不正常人，即係咧正常人同埋不正常人咧，佢嘅比例都係5%嘅。 係啊 係 啊。 咁然後咧然後那些不正常人就是佔大部分的，那他就找了那個 最尾5% 嗰啲出咗。 哇！ 跟住咧，佢講緊佢砌嘢嘅時候咧，佢望到佢，佢覺得。佢直头砌唔到啊！佢话咧，佢话真系揾橡筋扎住啲血都流翻走。跟住然后咧，佢最屘谂咗只招咩绝招咧？将条女反转佢。 哇！呢招毒辣，屌你！ 佢话 有啲反转都仲肉酸啊！屌你！ 佢反转咗，咁啊，你知啊，后生女都系白白净净嘅，都叫做吓。佢话但系咧，嗰个人咧冇腰嘅。咁所以咧喺后边咧，个女仔趴住嘅时候咧，佢望到咧系一个四方形、长方形嘅白色嘅，佢觉得掉紧张书袋。 你讲呢啲话俾你听，有一次，屌你老味过澳门，有啲捻嘢搵我，喂，阿九啊，今日有条新女嚟招呼下你啊，我喂，屌冇所谓啦咁样，咁一上到嚟，条女有呢个严重嘅口臭，真系严重口臭， 好大镬啊！ 哇，个样冇嘢噶，哇，一我口直头，屌你嗰啲唔系毒，你系尸气，屌你！哇唔撚掂，咁啊諗住反轉佢咯，我話你聽反轉仲唔掂？點解咧？佢背脊個關帝大撚過屋企擺啊！即係你好少見到關帝會扯旗，我反轉佢個關帝揸撚住把花刀啤撚住我，咁條女就話：喂，阿哥你做咩唔得嘅？我話不如反翻轉。咁反翻轉之後，佢同我做咩咧？打茄輪，哇！打得完茄輪，真係個人真係好似啱頭先講，好難集中，因為已經個靈魂離咗肉體而開啊！個靈魂係抽撚到，根本都離棄我嘅肉體，屌你媽！我頂唔撚冇，屌你！ 所以咁咯，即係你其實個集中力差係因為即係產生唔到興趣嘛，對嗰樣嘢。咁但係咁再問翻前一步啦，咁點解你對嗰樣嘢唔產生興趣呢？咁都有，即係以前啲人就中意大老師啦，個老師嘅魅力唔夠啦，對嗰樣嘢展述得唔好啦。 係， 但係嗰樣嘢本身佢有自己嘅魅力噶嘛。譬如我舉 有閪魅力啊，數學有咩魅力啊？ 譬如地理同歷史啦， 仲冇魅力啦。 咁係因為你就係你就係對你冇興趣咯，即係你對嗰樣嘢產生唔到興趣咯。咁但係歷史，即係你而家你都中意睇， 係啊。 咁你而家中意咁即係證明呢樣嘢本身係有個魅力噶嘛？喂，我哋個歷史裏邊咁多人中意讀歷史，證明呢樣嘢肯定係有啲市場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天生對呢樣嘢嘅興趣大啲嘅，有啲人就真係冇興趣喎。 我發覺中學嘅時候咧，即係嗰個集中嗰個力量係嗱，無論你做嘢，即係等於阿媽，你話讀書已經係最主要嘅工作啦。喺工作以外，嗱，讀書以外，譬如。我有一樣好大鑊嘅係咩咧？先生叫你去參加課外活動，都係集中唔到喎，即係唔知點解個人係集中唔到做任何嘢。 我都係嘅喎，連玩都冇興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淨係集中到咩咧？瞓覺咯，屌你個閪，打飛機咯。即係 我諗係咧個問題係後生嘅時候咧，因為個。即係太想有性生活啦，咁你但係我哋嗰個年紀即係 suppress 得最多，根本係冇啦，根本係冇。喂，你而家咧就係望住咧前邊個女同學咧嗰個 H 型嘅胸圍咧，你都覺得喂你條賓州已經頂住個櫃桶啦。 屌你老味，直頭啊！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嗰陣時啊喺監獄裏邊要逃獄咧，我話俾你聽，我一定第一個走出啦，因為淨係碌撚落喺度打穿夢牆啊！屌你個閪，都唔使用手指啊！屌你個閪， 持光條啊！ 屌你老味，我專長一流啊！屌你。 所以即係你問我，我哋而家個集中力提高咗，另外一個重點就係根本就係性能力衰退嘅一個逆向嚟。 我又覺得你真係弗洛伊德嘅仔，呢個係第一樣嘢，40歲梗係性能力衰退啦。 係啊，咁因為你個集中力咧已經唔會放喺性生活上邊啦嘛，對你嚟講個興趣已經降得好低啦嘛。 冇添啦，屌你而家咪話見到博洛啊，我諗屌你吹簫都唔硬啦。 我諗係係仲係要保持有興趣嘅，但係佢要將佢擺得好近咯，一定要。 啊，係。係 啊，擺得好近咯，即係你譬如話，以前唔係噶嘛，你以前咧個想像力咧，你個腦咧會不停投射呢件事發生緊噶嘛。 哇！屌你老味，總之24小時裏邊基本上得15分鐘係冇腦濕嘢嘅。 以前成日研究，即係成日都講一個問題嘅，即係成日聽我啲 friend 講話，喂，如果咧呢個世界，即係咧如果大家係唔使諗女人嘅話咧，其實我哋大家都攞緊諾貝爾獎，即係你可能係攞化學獎，我係攞文學獎。喂，係咁啦，你個大量嘅精力投放咗一件不能實現嘅事上邊啊嘛，哇，好慘嘅喎，所以你個集中力就去曬嗰度咯。所以大家會你見到個個馬仔識唱咩鹹歌。 鹹歌打飛機睇鹹書， 練鹹詩，放學一齊睇鹹片。 嚇、啊、呢、這個食鹹嘢， 屌你食薯片，屌你！我發覺到而家你到嗱，譬如十幾歲啊，到廿幾歲嘅時候，有咩難集中咧？就唔係難集中搏嘢，係難集中咩工作？喺工作上邊咧，好難集中一個精神去投射一件事。嗱，我記得我廿幾歲嘅時候做咩咧？塑膠帽。十幾歲嘅時候塑膠帽啦，呢個電梯啦，同埋嗰個假牙帽啦，打金。你發覺翻工做咩咧？瞌眼瞓。呢、這個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 我成日都會嘅。 喺啲危險工業裏面瞌眼瞓，我屌你老味 啊！以前咪咩咯？以前所以啲人即係我自己啦，咪去屙屎咯。 屌你屙得咁撚多咩？ 即係瞓十分鐘嘅咋？ 點瞓十分鐘啊？大佬， 嗰時候仲係教住個 Nokia 電話喺廁所度。教好咗十分鐘，咁我十分鐘人哋都接受啊嘛。 啊， 即係喺老闆嘅忍耐力裏邊，十分鐘。 你十分鐘只係打滯瞓到㗎啦。 咪哇！即刻個頭按住埲牆瞓㗎啦，都唔知埲牆有冇屎㗎啦，嗌你瞓住先啦。真係好撚攰。但係你 唔係你攰係因為你有工作之前做咗啊，定係集中唔到嗰種？ 好厭悶啊！ 哦，係啊， 好厭悶， 嗰 種 攰啊！ 即係嗰啲嘢你提唔起興趣咯。喂，你問我而家其實講真。集中精神是一種道德嚟嘅，咩意思呢？我收緊錢，咁嗰段時間， 我好認同你呢樣嘢，我而家就係個咁嘅人。係 啦，我賣咗俾你噶嘛，即係大家正買正賣，即係你咁譬如話，我以前都要影下結婚相咁樣，喂，我而家唔即係我啲朋友揾我話，喂，做唔到啦咁樣，咁我話，咁佢話佢話：喂，點解啊？即係係咪錢唔啱啊？我話唔係啊，我係個集中力去唔到十幾個鐘。即係咧，如果我如果收咗你錢，我 at your service。你呢段時間我都係你，都係你嘅。我所有個集中力係你嘅，我電話熄咗佢。講所有嘢，就算你屌鳩我都係會笑嘅。但係我已經去唔到咁長時間啦。我 maximum 咧，我只係去到幾個鐘嘅啫。咁你唔會請我幾個鐘㗎？ 你發唔發覺我哋而家年紀大咗咧，嗰個集中力係濃縮咗，喺幾個鐘裏邊嗰個 output 係多咗嘅，多過以前十幾個鐘嘅。 係，同埋呢個，因為你裏邊你除咗要控制兩件事㗎嘛，即係控制你嗰門手藝，或者係控制你所使用嘅技術或者知識。另一方面咧，就係招呼緊個客啊嘛。你其實係。丟 call 嚟噶嘛？你要兩部機一齊行噶嘛？你除咗行緊，喂，你要表演緊呢個技術之外咧，你仲要留意住呢個人究竟佢開唔開心啦？有冇影響到顧客同埋呢個 supplier 中間嘅關係啦？你講啲咩有機會得失佢啦？你不停咁樣計緊呢啲數噶嘛？係啊！ 我而家發覺我集中嘅時候，個人係有一種禪道喺裏邊嘅，即係你真係可以入定咗去做一件事。嗱，以前唔得噶。我告訴你，在三十七八歲之前不行的，這件事。為什麼呢？個人，屌你老尾，一想，飛撚都不知道去哪裡，工作，第一工作瞌眼瞓，二十幾歲的時候，到我入這行的時候，有時真的頂不撚住，屌你釣下魚，之後呢，那時搞生意更壞，屌你，個心在這裡，個身，不是，個身在這裡。個肉體喺呢度，個心喺公司。屌你老尾，最撲街嗰陣時候，揦住個 MV 仲聽撚緊，都唔知道自己嘅手做撚緊乜嘢。哇！如果我做手術，死啦，肯定死好撚多人。屌！ 同埋個情況係咧，你而家覺得咧入咗嗰、那個即係一個好高嘅集中力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嘅人係保持喺個超級緊張嘅狀態。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好辛苦。 好攰㗎，同埋幾個鐘 之後。即係而家你譬如話，我要將我嗰幾個鐘咧，即係我可以集中到嗰幾個鐘咧，賣俾你嘅時候咧。我係嗰個幾個鐘咧，我係處喺一個極度緊張嘅狀態，同埋咧好多時咧，我哋做嘢嘅時候靠咩咧？反應， 那 個反應係透過我練習過一萬次， 是 然後咧我將個反應喺嗰時候表現出嚟， 啱啊！ 並且咧去睇住外邊仲有啲咩事發生咁樣。如果咧大家你出去睇人哋影相咧，有機會望到影相到咧，大部分影相都用一隻眼嘅。你會發現有些很 experience 很有經驗的攝影師是用兩隻眼拍照的，即是一隻眼看著鏡頭的時候，另一隻眼看看外面有什麼事發生，即是可以看完的。但是其實對他來說是不好的，因為zoom鏡在看兩個像差，頭會痛的，長時間跟著，但是人家幾個小時賣給你就做完所有事。誰 懂這件事？阿基懂， 阿基 阿基教的， 是嗎？ 阿基教的，他說你看 cam 要兩隻眼看的，一隻眼就是看著 cam，第二隻眼睛就睇住周圍發生嘅嘢。 咁我睇下有幾錢啦。 即係夠錢就會做啲咯。咁同埋你仲要判斷到嘅嗰個環境有幾危險咯。啊，即係有冇機會揾你做嘢嗰個 guest 咧？係佢會有問題發生嘅咁樣。Anyway 就係咁咯。所以個而家個集中力對我嚟講，純粹係一個工作道德嚟嘅。 我同你嗰個睇法好似，到而家呢個年紀，我哋可能已經進入咗一個定位嗱。你話廿幾歲嘅時候，可能仲有一飛第二個台階，或者仲有得跳去第二個嘅事業。到而家定一位嘅時候，我收咗你錢，我兼做俾你。但喺呢幾個鐘頭裏邊，其實集中嘅時候係將自己嗰個靈魂都賣埋俾你，係一個道德嘅問題。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唔講興唔興趣啦，就係係。一個人喺到我哋咁嘅年紀開始係穩定嘅，即係因為我哋有個穩定嘅生活，所以換取咗呢樣嘢翻嚟啊！我廿幾歲或者三十歲嘅時候，可能我嘅生活都有波幅或者上上落落都好緊要嘅時候，我仲唔覺得呢個係我而家嘅生活狀態？到我而家覺得呢個係我生活狀態或者我以後嘅生存狀態之後，我咪會集中去做咯。 係喎，係一種交易嚟噶嘛？你已經將你即係你唔可以。擺自己喺入邊咯，係啊！ 我而家奉勸年青人，如果你第日真係未到呢個狀態，即係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越早個人識得集中，係越成功嘅。 咁肯定係啦！你睇黃之鋒幾神奇？ 咪係咯，即係如果我十幾歲讀書，屌你老尾咁撚掂，我而家唔使咁撚樣啦。 但係我相信咧，集中力咧呢樣嘢係有限期嘅。譬如話，正如阿魏康咁樣，佢話寫小説，佢都相信寫小説係 given 嘅。即係 given 嘅意思係上天俾嘅，佢話佢完全解釋唔到，有段時間佢個腦可以每日裏邊寫同時寫幾本小説嘅，但係去到一個年紀，佢突然間寫唔到，咁佢就封筆咯。 哦， 係喎。係啊，因為佢其實你寫唔到係因為你個集中力去唔到個位。係。咁你如果去緊寫緊文字嘅 output 咧，其實你係個精神係高度集中 啊 嘛。 好辛苦。 咁你冇你去唔到，咁咪冇咯，冇咪就寫唔到咯。所以我估呢啲嘢大家唔可以強求嘅。你譬如話，其實咧可能啲人話行唔行運咧，我同你好似嘅，後生嘅時候咧發緊夢咁樣嘅。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咧細個最中意玩咩咧？我老師話我嘅，即係 玩賓州咯。 唔係即係未識玩賓州之前啊， 戇鳩鳩坐喺度咯。 玩一啲買通常阿媽會俾包紙巾你噶嘛。 啊！ 揾啲手指咧。搣落去嗰啲膠袋嗰度咧，等啲膠袋咧不停咁 亂 係啦，咁然後咧出去玩咩咧？出去玩啊，揾下口吹下啲玻璃啊，等有啲瑕氣啊，然後自己 玩擦膠， 係啦，將啲擦膠咧擦爛佢，然後捽翻變翻條咁樣。即係咧嗰件事咧，你每日翻去不停咁樣出。係 啊 係 啊，好似低能仔咁咯。 咁然後咧，其實 我媽開頭以為我低能仔嚟啊。 出邊咧其實係有 message 嚟緊嘅，即係話俾你聽，哦，而家黑板裏邊有啲嘢講。係 啊，但係唔知講乜撚， 但 係聽唔到啊。 你覺得你好似罩咗落去一個罩入邊。 係啊係啊係啊，完全收唔到信息㗎。 乜嘢咧？同埋咧，我所以咧，我以前細個我覺得好神奇㗎。點解翻學嘅時候？我明明唔識英文，但係我老師會由頭到尾都講英文嘅咧。 唔係你覺唔覺得嗰陣時候有種狀態咧？我而家睇翻就係、是、你覺唔覺得同個世界好似脱離咗幾公分咁嘅？你個人係 啊， 即係 接唔到啊嘛， 接唔到鬼嘅。你翻學啲人發生緊啲事，你阿媽打你，你而家回想翻嗰個好似唔係你自己嚟嘅，唔係阿狗嚟，嗰個唔知邊撚過嚟嘅根本都。即係佢打你，我究竟發生咩事？佢打我，你究竟而家個世界究竟點轉嘅咧？ 咁然後咧，慢慢咧，你個集中力咧，我差唔多中四、中五咁上下啦。 你又好啦，屌你！我到成廿鳩幾、三十歲先嚟啊！ 咁咪開始識使用嗰個集中力啦。咁如果個集中力咧，你一日未開發到嘅時候咧，其實你係一定係會撲街嘅喎。即係 我到廿幾歲先得啊，廿幾、三十歲嗱，我一樣嘢唔得嘅就係心算。你叫我心算就撲街噶啦！ 我都唔得噶，我而家冇數學頭腦嘅。 啊，係 啊， 因為即係啲人成日講，就係因為你個心算唔叻，所以你集中力唔好。但係呢樣嘢其實錯噶，愛因斯坦心算都唔叻噶嚇。係 嘛？ 係啊，愛因斯坦心算零分。但係我發覺一樣嘢就係你越早開發到呢樣嘢就越成功。但我又好想即係睇翻啲我以前好成功嗰啲同學，即係讀書好叻嗰啲，而家係咪好咧？但係我又冇聯絡，我又唔知啊！屌，喂，你嗰啲同學係咪咁噶？ 我啲同學啊，我真係 好成功嗰啲， 好成功啊！我真係唔知佢點喎。你有冇嗰時候我都唔識問佢哋噶嘛？但係你會其實咧有一個關口，大家一定要過啊。譬如話就係中午會考咯。其實好容易明白咯。你嗰時候你個集中力喺度，你就過到中午會考。其實中午會考係一件好易嘅事嚟嘅。 唔 知喎、啊，都發緊夢零分，屌你！ 同埋咧，你冇辦法咧，唉，即係你如果再醒目一啲咧，你係明白呢個世界有啲叫規律嘅嘢嘅，譬如話，喂。你讀中國歷史咁樣，咁點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咁點解嗰啲國家會唔點咧？你通常填下嗰啲，哦，因為環徵暴斂啦，即係政府狂收税啦，然後上邊做貪污腐敗啦，咁然後咧嗰啲皇帝咧通常都係聽信谗臣啦。 我哋冇人教我哋呢啲嘢喎。 喂，你規律嘅嘢，我要好遲先知道啦。咁後來你好大個，你先知道，哦，其實所有嘢咧。即係一啲原因咧，同埋其實你成個中學都係讀緊一啲因果關係嘅嘢啫嘛。你嗰個結果係一定有一個好 solid 嘅因嘅。 係。 但係嗰個因咧，其實係 我想問呢啲你喺中學嘅時候知定係而家先知啊？ 而家先知嘅。 屌，撲街啦！ 即係咧，而喺中學嘅世界裏邊咧，佢係唔容許咧一個結果咧係唔可以入冇因推出嚟嘅。係。係啊，你冇。有嘢冇答案咁，唔可能發生嘅。 但係呢啲我哋而家先知道，嗰陣先撲街 咧。係啊，即係你其實咧，你中學嘅時候你叻仔啊，你只要肯問一下，喂嗰啲嘢點解係咁嘅？ 屌你邊人答你啫？ 唔係㗎，咁你嗰啲教科書係寫好曬㗎啦嘛。咁但係你個腦真係轉唔喐。即係你推唔到嗰嚿石頭去轉嘅時候咧，好得意，佢一嚿大石嚟嘅，你一推咧佢轉得好快。但係你開頭撬喐佢嗰幾下就好辛苦咯。 哦，係。 講到呢度。 拜拜。